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兴趣决定一切，小贝童年时表达出来对于足球的痴迷，也预示着他未来在球场上的兴奋与激情。可以说，小贝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同样对足球痴迷的父亲。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得到了良好的足球启蒙，在儿时就体会到了红魔比赛的魅力，这更得益于那浓浓的父爱。 大卫在曼联的早期生涯当中，诺比一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颇具影响力的人物。虽然大卫和其他男孩子都太小，根本就不知道诺比曾经的辉煌岁月，但是曼联却总是注意让所有小球员都彻底了解他为俱乐部所做出的贡献。作为球员，诺比很难对付，作为教练，他也一样。他绝不允许手下的小球员们逃避惩罚，不过他也总能挺身而出为孩子们说话。这一点在大卫踢的一场球上再明显不过了，那是在曼联的第二个训练基地利特敦路进行的比赛。当时大卫刚刚加入曼联不久，曼联小球员的对手是一支来自爱尔兰的球队。那些爱尔兰小球员每次实施阻截动作都非常凶猛，后来他们的动作越来越粗鲁，连鞋钉都飞上了天。当时我们就站在边线上，突然一个大个子男孩冲着大卫就是一脚，把他都踢到空中去了。哦，诺比真是气疯了，他一边冲进球场一边大声吼叫着，哦，大个子家伙，来呀，你冲我来试试，你这个混蛋，你觉得自己很厉害吗？是吗？好吧，让我们瞧瞧你是怎样对付我的，来呀，你快放马过来，你来试一试啊。最后裁判好不容易才把场面控制下来，大卫也爬了起来。你能看得出诺比仍然在气头上，不过就在他转身往场外走的时候，他看到了我，他顿时显得非常尴尬，还对我道歉说，哦，对不起贝克汉姆先生，抱歉，刚才我很激动，而且说了一些脏话，我不知道你也在这儿，对不起。哦，别担心，你当时说的那些话也是我想说的，我也想那么干呢。只要大卫待在曼彻斯特，我们就会每天通话。大卫经常会告诉我他是如何与一线球员在一起训练的，如何跟一些最了不起的球员一起在比赛当中踢球，布莱恩·罗布森、史蒂夫·布鲁斯、加里·帕利泽，还有马克·修斯等等。这就是典型的弗格森式的管理方式，他让小球员们都参与进去，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跟自己心目当中的英雄在一起踢球。曼联做的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就是让所有球员，从年轻的小球员到一线球员，全都在相邻的场地上进行训练。这样一来，孩子们离那些超级巨星几乎是触手可及，他们可以亲眼目睹那些巨星球员是如何刻苦训练的。我认为这么做对孩子们好处多多，同时也能促进和鼓励他们同样的努力。弗吉对所有小球员都很友善，从第一天起他就能够记得他们所有人的姓名，而且似乎对他们的一切都了如指掌。 我恐怕这就是他和其他经理们之间的主要区别了。我记得在大卫升为一线球员后的某一天，我在球场上碰巧看到福吉和一帮小孩子待在一起，大约总共有六个。福吉叫得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虽然他们还都不到12岁。其中有一个孩子理了一个非常搞怪的发型，福吉就逗他说，你要是在我的一线队里，就保不住这个发型了。接着他一个一个地给他们建议，你得把球传起来，或者你得好好练一练你的右脚，或者说你得在中场多多的抢断。这样看来，他不仅仅知道孩子们的名字，还了解他们在比赛当中需要改进的地方。这就是他，很典型。 环顾当今国际足坛，也许没有几个球星能比大卫·贝克汉姆制造出的新闻更多。他和他的太太几乎每天都是媒体追捧的对象。帅气的贝克汉姆似乎更适合做一名影星，然而他成为足球场上的万人迷。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小贝父亲的倾情力作，却一度引起父子间的不快，因为他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与点点滴滴，包括贝克汉姆本人记得或不记得的，以及他愿意或不愿意承认的。欢迎收听《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大卫签了第一份合约以后，就开始为五支不同的球队踢球，他要不时地代表曼联出战。此外，再加上以前的瑞奇威流浪者、清福德中学学校校队、瓦特汉姆弗雷斯特区级队和埃塞克斯郡级队，这样一来，他的日程表可真够紧的。不过，他从未迟疑过。一直以来，大卫所想的一切就是踢足球。他已经做好了为实现梦想而放弃一切的准备。至今，我仍然清楚地记得一个周六的晚上，他的伙伴们来敲门，试图说服他一起出去玩。可是他却坚持要待在家中早点入睡，因为他次日有一场足球比赛。大卫与曼联签约时，瑞奇威已经和布里姆斯当流浪者合并。布里姆斯当在恩菲尔德拥有自己的足球基地。要知道，当时已经有许多名瑞奇威的小球员去了各个职业俱乐部踢球，所以有时候我们感到很为难，不知道自己该支持哪边才说得通。我、斯图尔特和史蒂夫很不情愿地接受了合并的事实。不过我们也意识到，这么做对孩子们来说是最有利的，而这一点一直是最至关重要的。我们最终在布里姆斯当管理球队也就几个赛季，但是在那段时间有一件令我记忆深刻的事情发生了。大卫生平头一次被罚下了球场，这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对于我来说就更难以接受了。那是在他去恩菲尔德为布里姆斯当踢的那一场杯赛上，当时他的周日比赛生涯即将宣告结束。那天比赛当中，大卫先前已经由于阻截犯规而被记名警告，所以打那以后，他就有点像走刀刃一样小心谨慎。然而， 他踢球时从来不会三心二意，这也让他付出了代价。只见他又来一次阻截，满以为自己很漂亮地抢断了球，而且没有犯规。所以当看到裁判员吹哨判给对方一个任意球时，他傻眼了。他当时怒火中烧，真的，他认为这是裁判判罚不公。他没能够把这口气咽下去，相反，他当场说了裁判一句什么，最后还告诉裁判要他滚开。裁判别无选择，只好把他罚下场。我觉得大卫跟我有点相像，我自己也记不清楚由于咒骂裁判而被多少次罚出场外了，但反正不会少。当然，在回家的路上，我把大卫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不过，其实我也并没有把气氛搞得那么剑拔弩张，因为大卫了解我的底细，所以要是我做过了头，就会显得多少有点虚伪。 这是一个关于一个时代的足球符号贝克汉姆，关于成长与梦想，关于足球与奋斗的故事。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本最美丽的贝克汉姆传记，不仅仅是因为他精美的彩图、典雅的印刷，更因为他的真实和细腻赋予了这本书一种超乎其他的动人魅力。特德是贝克汉姆的父亲、球伴、启蒙教练、经纪人和朋友，这本书就是由他所写，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以及点点滴滴。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将于3月27号到5月3号体坛传记文学节目中为您讲述这位足球界的传奇人物贝克汉姆。38天的时间，每天下午3点半和晚上8点半，我们一块儿聆听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大卫运气不错，在那些早期的日子里，他碰上了几位真正出色的教练，他们给予他鼓励与支持，让他放手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大卫读书时的体育老师是一个名叫约翰·布洛克的家伙，他就很清楚如何让大卫把自己的最高水平发挥出来。大卫刚刚进校的时候，这所学校的橄榄球队更为人所知，而当时他们甚至连一支像样的足球队都没有。不过随着大卫和另外几名瑞奇威小球员的到来，情况发生了改变。这其中约翰就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大卫去曼联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一直跟他保持联系，给他写信，还给他寄照片。遗憾的是，约翰在几年之前去世了。不过大卫能够成就今天的辉煌，他的确是功不可没的，相信他会感到很安慰。大卫在瓦特汉姆弗雷斯特队的教练是唐威尔特希尔，这个人一眼就看出了大卫出众的才华，不过老实说，他有时太心慈手软了，特别是在孩子们有些瞎胡闹的时候。真的，唐就是无法冲他们发火。 而孩子们都清楚这一点。让人可以肯定的是，他心里的确是为孩子们的最高利益着想的。马丁·希瑟在埃塞克斯郡级队担任教练，这个人对足球简直是无所不知。他也曾经为温布尔顿干过，并且帮助那里的每一位小球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从不惧怕尝试新的理念，甚至还带领大卫他们前往达拉斯参加15岁以下的足球赛事。大卫在老特拉福德度过的头18个月转瞬即逝，很快他就在考虑搬到曼彻斯特居住了，因为作为足球学童的两年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他即将成为一名正式的 YTS 青年队训练计划见习生了。他现在已经15岁半了，就要永久地离开家门了。对他来说，这是很大的一步。对我来说，也是一样。我必须承认，大卫离开家的时候，我有一种垮掉的感觉。我们一直是伙伴，是朋友，我们一起踢球，一起社交，一起做所有的事情。然而这一刻还真让人受不了，他的离去仿佛在我的生命当中留下了一个大洞。这样的变化对于我个人也好，对于我的妻子桑德拉也好，都是很不好受的。唯一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点安慰的，就是他要去的地方是这个世界上他最想去的地方。很幸运，我们还负担得起每周一次去曼彻斯特观看他踢球的开销。然而，没有了他，我们的房子里显得空荡荡的。这很有意思。一个人对一个家庭来说，可以意味着那么多。突然之间，我变成了全家唯一的男性。我还感觉到我的女儿们正在迅速长大成人。从大卫成为曼联全职球员的那一刻起，他的足球就完全主宰了我们的生活。不过这从来没有让人感觉厌倦，可能桑德拉和我都能从中获得乐趣吧。我们俩都不爱喝酒，也很少去电影院或者剧场。足球，特别是大卫的足球，就是我们的一切。这成为了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焦点。甚至于一到周末，我们就盼望着能够出发，前往曼彻斯特。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本书由小贝的父亲特德·贝克汉姆所著。即使不是贝克汉姆的粉丝，只要喜爱足球，就会发现这是一本视野独特、新鲜有趣的足球书。特德自己呢，也是一名铁杆球迷，他就像一个充满激情的解说员，带领着读者们亲历曼联与英格兰队所有的精彩比赛，也披露了赛场背后的球坛种种。更衣室里的文化、球员间的关系亲疏以及各教练的用兵内幕，书中还展现了英国足球的传统与文化、球员培育机制的运转、重大事件的台前幕后，更能通过这本书见或看见查尔顿、坎通纳等等光辉而伟大的名字伴随着贝克汉姆的足球生涯。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和双耀之声小程序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同样欢迎您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